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来面对现在的心情，因为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一周的挑战等待着我们，开启的是中午有星光哈，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我们又重逢在音乐的世界里哈。同时我们带了一个全新的话题， 哎， 叫做这辈子悟出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 大家悟出的道理还真都挺多的。 我就觉得这两年好像丧文化开始流行，就有很多人编那种、有点丧丧的那种段子。 OK， 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说，有钱买不到快乐是假的，但你兜里那点钱买不到快乐是真的。 是真 的。听了又想哭又想笑。 人间真实，有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会剥去外面的那一层叫

会有一些感悟。就算爱情依旧那么的神出鬼没，但很多时候我们经历过一些大山大河大风大雨之后，都会觉得不是事儿，我们都会在可能逆境当中来寻找一丝阳光跟快乐哈。 是， 这边刚才朋友就提到了阴天都快乐了，冬天快乐不？ 这是点歌呢，以为我们不知道。 嘿嘿，冬天很快乐啊，我像我们这种喜欢冬天的人，因为冬天能把肉藏起来， 而且冬天有暖气啊。 对，没错哈。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保持一个好心态哈，其实非常的重要。好比说， 用户晨曦说的哈， 没错，我觉得跟刚才这一首歌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就非常的契合。其实有很多这个大家留言，我觉得都有点这个意思。好比说，用户8740也提到了说，吃亏是福啊。 啊，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跟我们说，那时候真的不懂， 就是，啊，那会儿凭什么？ 10年以后悟出道理，真的是如此。 就是啊，吃亏这一方面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天天就奔着吃亏去，对吧？不吃亏的事儿我不干也不行。但是你总会发现说，有些时候吃点亏没什么。对，我们看要看到阳光那面，并不是说它真正给我们带来了福气， 是， 而是说我们在历经了一些吃亏或者挫折之后，总会有一些收获感悟啊，或者说我们学会了向阳光看。也许吃亏都不是事儿了， 就福气在后头呢。 对对对， 对，这边还有很多人提到的健康快乐很重要，说快乐很重要，健康最重要，其他都是浮云。还有那个大白话说，健康是一，后面所有全是零。 哎，没错， 健康不能倒， 后面都不是。然后这边樱木花道铃木也提到了说，不历经风雨怎么见彩虹。 哎呦，又是歌词， 很对哈。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微笑以后。 走成全没有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样的一首歌在里面其实鼓会很好听、 嗯、 因为明显他用的不是那种电子鼓，他用了更多的是真的这种架子鼓当中的、 嗯、 会带着一丝丝金属质感的这种鼓声，在进行铺垫的时候你会潜意识当中有一种小小的这种很沉稳但是带着一丝丝叫震动的余韵尾韵的这种按摩感、 嗯、 很舒适。还有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叫做微笑以后、 嗯、 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生活当中人生当中那些感悟哈。 这边叶琳的留言可逗，他说、嗯、一口气吃不出胖子，但是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 对对对，我相信他一定不光是站在体重的角度去说的这句话 是， 但是就站在体重的角度来说呀， 没毛病， 我可是有发言权。哎呦，一口一口的吃出来，你会觉得说、嗯、刚吃就你历经了自己的减重、 嗯、 OK， 然后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发现说我可以稍微放纵放肆一点点，可不是吗？ 嗯， 这一个礼拜呢今天吃一口，然后你上秤发现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哎明天再吃一口上秤没有太大的变化， 完 吃了一个礼拜之后呢你发现说哎上秤它可能有一点，没关系，我运动完我现在这代谢少吃两口全回来了。紧接着你就开始不断的放松， 刚才那个想法很真实， 是不是？一个月以后发现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嗯、 哎去他的。 所以减肥减重保持身材它真的是一个长期自律的结果。 是， 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看那个郑秀文他的演唱会，瘦得跟排骨一样，然后就问他，后台采访他说你那个演唱会结束你想怎么犒劳自己，他说、 嗯、 我太久没有吃饱饭了，我就想吃一个汉堡，就吃一个汉堡， 嗯， 是他最大的梦想。 但我觉得就他那种身材的人来说 也是不可取。对 对，不可取。另外他绝对不是饿两口、 嗯、 就是他天生就瘦、 嗯、 你知道吗？ 那也是。 好，我们这个就站得太低了是不是？我们站得高一点啊，不是一口吃一个胖子，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需要慢慢的积累的、 嗯、 一些经验一些学习的内容。对，我们要成为某一个领域更多的一些专家，给出一些意见、 嗯、 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为人处事的技巧方式啊，全都是一点一点慢慢来的。 是， 甚至财富的积累我们都不能着急，不能急于求成、 嗯、 对不 对？ 对 对，慢慢熟。 没错，一口一口慢慢吃哈。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 嗯、 有两位朋友都是提到用户8740，然后刚才看到还有谁哈说、啊、对、 嗯、 这边红果提到的、 嗯、 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 珍惜身边人， 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对不对？ 哎、哦，我听到了什么？ 对 ，Justin Bieber， 我们要珍惜他，你知道就。唱着 baby 的那一个 Bieber 长大了， 慢慢的就很快就老了，对、 嗯、 然后他也学会了在20多岁的时候珍惜身边人，当对的人出现的时候选择跟他步入婚姻的殿堂，发现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更好了。 对、 嗯、这也是在这个结过婚之后整个人状态调整过来，你会发现他愿意唱过去的一些小情歌，然后去到 Amazon 那边进行的演出经典单曲这首。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现场那个热烈的气氛，还有烟火， 对，没有错。然后你看到，就因为还是在疫情期间，所以他的这一次演出呢，舞台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观众，太多的观众的。有一些反打镜头给到的是旁边的那些宿舍楼，很多人穿着睡袍，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 进行的这一场演唱会， 这可太惬意了。 哎呦，太不一样了，嗯，就有一种动物园看小狮子的感觉。 但你别说，这首歌在国内还真的是 Bieber 最出圈的一首歌。 是是。 然后让我想到一个段子，嗯，就是说刘备问诸葛亮， 哎呦， 说，哎，亮亮，你最喜欢哪个歌手？ 亮。 诸葛亮说，嗯，Justin Bieber。刘备说，为什么呢？ 啊， 诸葛亮说，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 啊， 贝贝贝贝贝。好冷是吧？掉地上了是吧？ 不是，哎， 好吧， 那个 够，回头我找一个热乎点的， 热乎点的， 对对， 再来 一 次是吧？啊，不，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有接住这样的一个笑话跟段子， 确实很难接。 他需要慢慢的去回味， 他需要慢慢，最好把它写下来，你看可能会比较的熟悉一些。贝贝，嗯， 就是啊， 嗯， 好，这边贝贝，嗯，那个。哎呀，贝贝、亮亮、菲菲什么这些的故事，我们先放一放啊。这个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 嗯， 哎，我这个特别看的这个喜欢的一句话。 嗯， 这边提到的用户8740，对，又是他。刚才说的是珍惜眼前人嘛。 嗯， 他说，人活这一辈子， 嗯 啊，这个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活给自己看的。 嗯， 哎，你这也可以运用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 嗯，对， 哎，人活这一辈子，baby， 真的是。我看到乐意九的留言，啊，他说，干掉小偷的不是警察，是微信和支付宝。 哦， 我觉得还少一个，张学友的演唱会，是不是？ 啊，对，没错啊，就是直接现场拉人是吧， 嗯，是。 哎，还有这边朋友提到了说，知足常乐很重要，嗯，千万不要攀比， 嗯， 这样就活着太累了。 是， 对，就我觉得这跟之前那一段也有一个应和，对不对，嗯，跟别人攀比的时候，或者总听别人拿你跟别人比的时候， 嗯， 这个是最累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觉得说现在这一个状态没什么问题，其实蛮舒服的，对， 嗯， 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目标跟计划，但总有人后边拿着一个小皮鞭， 哎， 对，就算他是骑着这个一辆小驴车是吧， 嗯， 他也在后边打着你，看看人家，嗯，你看 看 人家啪啪的， 嗯， 弄得我们自己心里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之后，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迷失， 把握好自己分寸，把握好自己节奏，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嗯，很多时候要明确自己的内心。而前段时间耿斯坦过来的时候，他的那一首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哦， 对不对，人一定要学会自爱，给自己更多的一些信心，嗯，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关怀，我们才能有更足够的勇气，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未来，好吧。耿灿的一首自爱，我也送上。天 真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从没想到你只是岁月片段，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 不再

带来一首歌曲，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之前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不想长大，或者我慢慢活成了什么自己原来就不太喜欢的样子。 嗯， 但没有办法，我们总会被时间推着向前走。很多时候我们要长大，我们要学着成熟，我们要开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哈。 嗯， 对，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觉得一定是有一部分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对， 但很多时候有我们自己一定的坚持，我们还是有自己最忠于内心的那一部分在哈。 对， 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这辈子悟出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 嗯， 有一些阶段呢，很多人一定都会经过，而不到那一个阶段我们是悟不出来的。好比说这个有人提到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哦， 对 对，这是不能提前知道的。 没错。 嗯， 没戏，不可能，你必须要经历。好比说这边闵小丸也提到了，我们知道最近也会经常到听听 FM 来这个提到自己带娃的一些心情一些感受。他说吃奶的人类幼崽你惹不起啊。 对对，这边我还看到我姓郭靖哥哥的留言哈、他也是来逗我们的。他说啊，真想到要珍惜当下，是的，珍惜眼前。很早以前啊，我在某视频平台追剧，一集一集，我先磨叽想说养肥了看哈，全剧更完之后想起来去看了，结果他收费了。于是我就悟出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及时看。 就是啊，就跟很多时候我们想买一个东西， 嗯， 就觉得稍微有点贵，或者说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好比说换一个特别贵的手机， 嗯， 什么电子产品， 嗯， 后来发现说你千万别犹豫、是吧，你就是先到先享受， 是 自己先享受上就得了、 对， 你好比说我这边在犹豫着我这个要不要换电脑的时候，我还在看各种评测的时候， 嗯， 等我可能刷了一个月的评测吧， 新款又出来了，是是 再看出来说明年几月份以后要开始发新电脑，要推出全新的芯片，我当时整个人都哭了。你说我到底买哪个？ 看着日落看星星，永远不落幕的电影，阐述着我们的关系，等到我们老去，翻开所有回忆都是关于我和你，回到过去跟夕阳褪去，月光下倒影映出我们频率，幻想未来的场景里都有你，说不完的言语，不约而同的默契，可能到某一天不自觉的时间会说明，想陪你翻山越岭，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永远不落幕的电影，阐述着我们的关系，等到我们老去，翻开所有回忆都是关于我和你，回到过去跟夕阳褪去， 希望都能有这么一个陪你一起翻山越岭的人，对不对、嗯、一起陪你看星星的人。当我们经历到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候，他能在你身边一起来看彩虹，看彩虹会更加的美妙哈。这边我们来看到各位的留言，贝贝那些事情我们先放一放好吧。 对， 我们回来以后 先看到，因为网友有了一个新的标签哈。 No 来，这边用户1679就提到了有钱不花什么什么什么、嗯、相信各位就可能都听过这话，我经常从我妈的嘴里边这个听说。 哎呦，他是个好洒脱的人。 嗯，就是很多时候钱挣来就是用来花的、嗯、当然了，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理财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哎、 对对对对对， 该对自己，还是那句话，回归到就是该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嗯、我们要洒脱一些，像前程说的哈， 偶尔要对自己好一点、嗯、但怎么说呢，总体来说你要把握好，你要平衡好，因为这边宝姐姐也说了、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开源节流，但是该宠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宠自己一下。 没错啊、嗯、咱一直天天也是信用卡欠着是吧，下个月还上个月的、嗯、 还要还花呗呢是不是，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资产，也有点过了，也有点过，太洒脱了哈、嗯、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懂得知足，学会知足，在这样的一个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 嗯， 很多人都用得不精啊， 嗯 啊，学会知足这一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总是永远看着钱。我觉得也是，我们看了太多的这些，就文化产品、电视剧啊， 嗯， 电影啊，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深受其害， 嗯， 看啥一出来男女主角啊、嗯，一方一定是家世显赫， 是，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没什么，但是呢，剧里边告诉你说，就算你啥都不是， 嗯， 哎，你也会被这种玛丽苏的什么给看上啊，对，然后你就坐享其成就行了。 啊、 其实他 肯定不行， 他好、 嗯、 结果没问题，是个 happy ending， 叫什么 H、嗯、H E 对吧？ 啊、对 H E。 哎，开头的时候也可能会显得就是说很现实，但是中间他这一个过程，嗯、他会缺失太多的东西。 嗯， 很多时候坐享其成，想要达到一个目标，这是不现实的。 没错， 我就算物欲横流，我想要得到更好的，但是也是应该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白来的。就像雪孩子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没错。 对，这边叶林还说了，能力不在脸上，本事不在嘴上。对，不要以貌取人、 嗯、没错、 嗯、 包子有肉 不 在褶上是不是 对， 很对很对啊。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叫做那一首歌，你们还在想那一首歌，那一首歌的名字现在在咱们这儿跟伏地魔似的你知道吗，就那一首， 12月30号再说吧， 月底再说、好不好，刘瑞琦。 小的时候夜晚常常做梦，梦见了长大以后没了烦恼，也没有不值得功课。踏着那小小的步伐往前走，拉住了大人的手，一同唱过。自己忙碌生活，实现了当初的梦，年幼不知为了儿女四处奔波，每一次的颠 在哪一刻，待在哪一刻唱首歌，好想定格那一刻，只有那一刻许个愿望。是的歌， 那一首歌，儿时的歌，人可能确实到了一定开始总结人生经验的年纪的时候，开始对自己儿时或者在某一个年龄阶段，我觉得更多可能十几岁听的一些音乐会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那会儿可能我们正是在经历所有道理这个给我们在铺路的那一个阶段，情绪会更加的多，这么长时间沉淀下来，我们想着当时的旋律也会有一些自己人生当中自然而然去认可的道理。这边我们看一看各位的分享有哪些。 我觉得刚才我好像看到是无名还是谁的留言，他说哎呀我们都没文化，悟出来都是朴素的道理，但我觉得这种朴素道理才是最真的道理。 课文嘛， 比如他就自己说了，你看以前同学聚会比拼的都是车子房子票子后来拼娃，现在聚会比拼的已经是体重 BMI 和发量了， 嘿， 所以说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发量这两个字我不想再听到。 你要保持你自己啊，发量哥。 这头发不会掉的。 没有，我们维哥说掉一点，保持他太难打理了。 回去剪头发去啊。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人挪活，树挪死。人挪活这事儿吧，很多时候我觉得也需要挺大的勇气的。很多人他可能在经历着不同的一些岗位进行转换的时候，之前一定会纠结。对，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不断的在进行一些工作上的这个调换啊之类的，后来发现说到每一个地方，他发现总结下来都差不多。 对， 每一个地方你可能要面临到的新的挑战，或者说它的一些运行机制，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 我们总以为在趋利避害，其实也不是， 怎么可能有那么完美的地方，对不对？然后都是通过自己不断的经验的积累，或者说经历这个收获的经验和之前经历的一些挫折之后，我们在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环境的时候，可能会适应得更快哈。 对，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您还真是直白， 就跟我可能有一样的低血糖。 对对对，没错。会非常的明显哈。然后刚才就有朋友还提到了说，火星移民说感谢您专门停车啊过来给我们留言，说我停下了我的 B 字头的车发一段话吧。 哇， 好饭不怕晚，没错，人要有耐心。这个要去叫延迟满足，对不对？ 是， 很多时候我们包括吃饭的时候最简单的，我们把肉留到最后吃，先把菜吃了，这也其实挺幸福的，对吧？ 是， 要有耐心。 B 字头的车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 对， 我们来猜一猜 哪些车呀。宾利， 宾利啊，这个布加迪威龙， 奔奔表示不服。 哎，对，宝马、奔驰， 太多了。 对，我奔奔这个车型真的是已经过去太久了。长安的是不是啊？当年的一个小车也算是永流传哈。后来人家说了，北汽不行吗？ 对呀， 人家已经给足了暗示了。北汽是什么？那不还是奔驰吗？我们来看一个 B 字榜的榜单 ，Billboard 的全新放榜年终100首热门单曲进入到第五名。我们看到这一次上榜，今年上榜了 ，Good for You 排在第五 ，Olivia Rodrigo。年终第四位 24K Golden featuring In Dior Mood Number 4 B 字头的歌 Blinding Lights The Weeknd Number 3 继续还是这个盆栽精哈 The Weeknd Ariana Grande Save Your Tears Remix 年终第二名。 哇，获得这个成绩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年终第一名。因为离我们的时间可能有一点点的远了，所以这首歌好像都不觉得那么的热了，但它就是 Number 1 Levitating Dua Lipa. If you wanna run away with me, I know a galaxy and I can take you for a ride. I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fell into a rhythm where the music don't stop. Moonlight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We can go wherever, so let's do it now or never, baby. Nothing's ever, ever too far. Glitter in the sky, glitter in our eyes, shining just the way we are. I feel like we're forever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 but whatever, let's get lost on Mars. Dua Lipa 的一首 Levitating 啊，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实际上是它的最初原版，然后在之后会有一些 remix， 而保持它热度，能够在榜一的位置待的时间更长，拿到年终的 number one， 还是因为它跟 DaBaby 另外一位说唱歌手有一个合作的版本，但因为之后 DaBaby 的一些言论，引发了很多人歌迷的不满，然后 Dua Lipa 这边也是力争跟他划清界限，所以我们就也顺着他的意思放一个原版哈、啊，最终年终榜单地位。好，回来以后 厉害的一个成绩啊， 真的啊。然后我们回来以后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来看一看这个这辈子悟出的大道理有哪些。 嗯，好多，坚持下去，大喜老板就四个。 就是 大徐老板，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啊！ 对，还有这边用户8336提到说要谦虚做人，高调做事，后边又补了一个低调做人。 对， 行，没问题， 完成后面八个字就够了哈。 就是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快乐就会健康，健康才能快乐， 没毛病。 哎， 这边还有对说这个世俗社会欲望太多，很难抗拒啊。 对， 然后呢，没了，就句号了， 就还处于难过的， 很难抗拒。 有啊，刚才朋友提到了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要保学会自己知足啊。 嗯， 这可能是来寻求人生道理，可以补齐后半句的。 没错。 然后还有这个欢乐咖啡啊，就欢乐咖啡说， 对， 再往后看。哥大爷这边提到说，相聚是偶然的，分开才是必然的。 哦， 这个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对，要学会面对分别。 面对分别，然后这样才更应该珍惜当下，对吧？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人。我们先不把它想得那么靠后，因为说这个分别或者分离才是最终的，因为人到最后，对吧？咱都有彻底 say goodbye 的那一天。 是， 在此之前，好好的享受每一天，快乐。才能健康， 健康 才能 快 乐。莫比乌斯环一样啊，来一首歌。要快乐，我们就缩短自己这个伤心的时刻，在我们的星球，眼泪不超过三秒。 天色蓝的黑的这么过，这红心没事天的空，我累了来睡觉，红棉被洗一个。幸福

够自由自在的去灌溉，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更懂怎么爱，再给世界个拥抱，然后再熙熙攘攘的街头看人来人往，不再是空空的等孤寂，能够从欢声笑语里感到了珍惜，再给彼此个拥抱，告诉对方在自己的生命里多么重要，从前是自己不好的忘掉，我们和世界一起都会更加闪耀，就快来到。世界的拥抱，然后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人来人往，不再是空空的等孤寂，能够从欢声笑语里感到了珍惜，再给彼此是自己不好的妄想，我们和世界一起都会更加闪耀，就快来到。 朋友提到这个乐团听过他们的什么的歌，这个乐团叫做 Fine 乐团、How are you? I'm fine, the fine、 Fine, great, good, OK. Great, good, fine, OK、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当然就是这辈子悟出来最大的道理是什么。12:05进入到今天正午有星光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看看大家的留言。 有用户0800说了哈，凭良心做事，上苍一定会眷顾着你的。他说我曾经就生活平平，基本就收支平衡、没有剩余哈，就是没有存款，但是从没有改变说凭良心做事的原则、那现在事业蒸蒸日上，生活非常幸福。 哎呦，太棒了、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简直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功利心， 是、 对吧？很多时候踏实做自己就好了。这边继续来看到有朋友提到说，树不要皮，天下无敌。好，对，不 好， 这就有一点激进了啊。对、当然这是他悟出来，肯定不是自己嘛，对吧？ 是， 也许是见到别人是这样的，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啊，这可能确实有一些激进、 就有时候可能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情绪，负面情绪在心里面堆积，比如说雪孩子就说人善被人欺，感叹号、可能最近被欺负了，但是还是要秉持一个初心，就跟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哈、还是要保持一个原则， 没错， 从就是做很多的事情面对他人。 这会儿就想两件事，第一个吃亏是福，是不是？ 对 然后第二呢，咱也不能老受气，不能老受气、哈，该崛起的时候崛起，该头发抓起来支棱起来的时候支棱起来， 该拍桌子拍桌子啊， 就是啊、还有朋友这个提到说，朋友让我学会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个不能完成的事儿就不要折磨自己 啊，量力而行， 放过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对不对、也不能穷较劲瞎较劲啊， 对自己要求挺低的，反正 真的是啊。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足啊，或者说我们这种不较劲，也许就是一份认可自己的平凡，对不对、努力还是要向上的哈。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 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不是药神就对了哈，泪落心田，泪落心田也提到了说这就是电影的主题曲，所以说这个翻唱唱出了碾压的感觉啊。很多时候这个歌曲当唱到有一些情境更加接地气儿的时候，对，就会让人觉得更有真实感跟故事感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绝对是接地气儿、很真实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的跟道理啊。 嗯，这边我看到时光雕刻说了哈，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 嗯， 我就想到刚才郭威好像也留言说学了看破不说破。 这是他经常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给我们留言说的一句话、是就经常在提醒很多朋友啊，不要老说大实话，你们要学会看破不说破， 是 也给自己再加深这方面的印象。 嗯， 我也是就经常听到老人说这样的一句话，没错，你就很多事儿你微微一笑，一笑太过就 OK 了。 嗯， 你干嘛非得显得你懂似的戳人心窝 子？而且尽量的保持沉默，尤其看别人下棋的时候啊，观棋不语。 就是、没有破了嘛，是不是要再放一遍将军啊？ 对，这边我看到用户晨曦留言，他说钱不需要多够。 够花就好，钱不需要多，够花就好，房子不需要豪华， 对对对， 温暖就好， 没错， 一看就是家庭挺幸福的， 可不是吗？ 能这么想啊， 嗯，那证明自己家也小不了，是吧？这边还有无名提到了说，漫漫职场路啊，我总结一点，大家可以反驳您的总结，我们不打算反驳，说对你和颜悦色的不一定是朋友， 是 对你横眉冷对的不一定是敌人， 没错， 对吧？ 我们双手双脚赞成 对 这句话。 然后刚才那个谁，那个夏花， 嗯， 提到了说，职场上就摔门这事儿吧， 啊， 对吧？ 对， 何必呢？对不对？嗯，而且这个千纯刚才就我们俩提到，突然说咱这个门啊，我们这屋这门真要摔， 他 摔 不动， 而且摔不出那声来， 嗯， 就斯蒙大魔王都摔不出那声来。 我王威说了，摔门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 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件事情要告诫一下，有些地方直播间的门是不是厚重一点？ 对， 哎 ，letting go， 学会放手，很多包括自己的情绪，看到了一些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情 ，OK，let it go， 再见啊。 对我超乎冷酷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That's why 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 I'm 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 这首《Letting Go》，学会放手真的是一件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哈， 是， 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调节，尤其是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哎，刚才是谁来着？说不不不不，饭吃七分饱， 嗯， 说话留三分， 嗯， 给自己留个后门跟退路，说哎，这加起来可能就是十分圆满了。哎呦，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棒了。 哎呀，都是老人以前说过的话哈， 就是 还有听友说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嗯，没错，这个老人有些时候说的一些话的道理，真的需要慢慢参透。 嗯， 但是呢，谁都有说我根本就无法参透你说的是什么 那个阶段， 那一定是的。 嗯， 这句话也都是我们在经历完了以后再说给下一辈听，下一辈你说的啥呀？ 对，我们总是不愿意相信老人的话，但你想，当你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你积累了多少人生经验呀？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它是一个真理，但是呢，我们就没法拿它去运用到真正下一代的身上，情景不太相符哈。但是我要回到刚才那个饭吃七分饱，说话留三分，这基本上也都跟刚才小先生提到的看破不说破有着莫大的关系，我觉得特别的好。啊，饭吃七分饱是一个比喻，但是对于我来说的理解就是，饭吃七分饱，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身材不会发福。 嗯， 说话留三分呢，就是对面迎面走过来的朋友，请你不要每次看到你最近又胖了吧？这个看破不说破，懂吗？ 当我从你怀里学会走路，那时的我还不知辛苦，当我第一次感受幸福，倦的脸上却笑得满足，当我为了挫折痛苦，是你的温柔生活走我自己的路，带走了你的孤独，却没带走你的孤独。工作

害了。嗯，这边刚才留言的是山外有山，对，嗯，山外有山。这个人上有高人， 这个， 是不是？ 对，也还挺有道理。 这歌刚出来几秒，我这边刚听个前奏，他那边歌名直接打到听听 FM 了，聊天室了，厉害哈， 嗯！ 各位，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你们来悟出的那些人生的大道理是什么， 嗯， 哈。 这边晨晨的留言看到了哈，说知足有够，见好就收，施展有度，量入为出，沉心稳步，慎微慎独，适当清楚，难得糊涂。 哎，叼了一个叼了一个叼了一个叼， 关键全都押韵了啊， 夸夸，真是太棒了， 摇摇快板啊。 而且说的这些全都是很在理儿，对吧？很到位， 嗯，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内在的逻辑，嗯，啊，就证明洛凡依晨，你看，要不然人起那么复杂的名字， 用了心啊， 哎，绝对是自己其实一直。我估计很善于总结，对， 嗯，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左撇子思思说，嗯，永远不要透支自己， 嗯， 身体和口袋都不要透支， 嗯， 你熬过的夜，你透支的那些信用卡到最后都是要还的， 对，信用卡真的是要还的，嗯，我们用六位数的密码来保护我们两位数的余额。 没错啊，停车费该交交，啊，前段时间有真有一个停车费忘了交了， 嗯， 然后收到了200块钱滞纳金的罚单， 嗯， 我记得我都交了呀。啊，前段时间还提醒大家说，北京交通 APP 现在有了小程序， 嗯， 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一个关注，不用再跳到 APP 专门去找交了。 嗯， 然后微信上直接，你是多快捷多方便。没有想到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啊。 对， 再一次提示各位，还有思思又提到说，想到就去做，不要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嗯， 不要看起来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哎，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句鸡汤， 太棒了，太对了， 嗯， 很多人就眼高手低， 对， 你觉得是，我也是，一定要做到最好， 嗯， 一定要达到这个， 嗯， 觉得自己能力还没有达到的时候，我先不做， 嗯， 我先酝酿，一酝酿这事儿就过去了， 是， 就千万别这样，好吧？ 一不做，其在二十万，三而竭， 别怕人家笑话哈。 啊，这边踏实做好每一步，嗯，走好每一步路哈。说人生最难的是跟自己的和解，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在各个的场合不失态。 哎，真的是， 嗯，控制好情绪也很重要。别老摔门，别老在节目里吵架啊！ 就是干嘛呀？刚才有朋友不都过来说了吗？说那个， 最近有点小新闻哈。 不是那个说那个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是谁啊？ 哦，对 啊，这声音多好听啊！ 我们都夸了一下王维，主要是 对没有 说这两主持人 是谁，你看我们有高兴了吗？ 有人听我说是千纯和王维爸，王维说把爸去掉， 就是 都一年了， 心里都乐开花了。我们表现出来了吗？Tell me your blue skies fade to gray. Tell me your passion's gone away. And I don't need no care at all. You stand in the light just to hit a new low. You're faking a smile with the coffee to go. And tell me your life's been way off.'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say you don't know, you tell me don't lie, you're working a smile and you go for a ride. You had a bad day, the camera don't lie, you're coming back down and you really don't mind. You had a bad day, you had a bad day. Well, you need a blue sky holiday. The point is they laugh at what you say. And I don't need no care at all.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say you don't know, you tell me don't lie. You're working a smile and you go for a ride. You had a bad day. much it gets lost.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say you don't know, you tell me don't lie, you work out a smile and you go for a ride. You had a bad day, you see what you like, and how does it feel? Oh, one more time, you had a bad day, you had a bad day. Daniel Powder, Bad Day。 前段时间就突然想起来这歌手了、 嗯、 一方面是早秀的时候吧，那会儿带班，然后突然放了一首他的歌、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哥们儿又出新专辑了、 哦、 但当然了里边都不是新歌、 嗯、 Daniel Powder 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那边的所谓当年也是钢琴王子这样的一位歌手，声线很突出，然后很这个很高很亮，自己专辑封面上扛着一钢琴走，所以大家都很爱他。结果两首特别火的歌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入所有人耳朵的作品了。 嗯 嗯，曾经在前两年的时候，北京办了一次什么格莱美音乐节，在这个房山那边，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一年他也来了。那会儿进行自己在回热的宣传，那会儿其实也没什么新作品， 嗯， 做过直播，然后跟大家见过面，也是唱 Bad Day 啊，然后包括 Free Loop 这两首歌曲，试图再集一波人气。后来发现就有响应，但没那么强烈。我估计他也是来中国市场进行一个试水，以及进行尝试的去洽谈一些合作，因为当时他待的时间挺长的，他可能在音乐节开办之前恨不得一个月就来了 啊！ 然后当时就是采访，大家都采访完了以后呢，咔过了一个月，你发现在音乐节现场，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是不是真的？ 本来想在这儿定居来着。 对，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啊？ 好像没有打开市场。 对对对，然后很遗憾。然后现在呢，把自己过去的老歌再一次进行一个重置的发行，我估计可能还是在不断的试探当中。有一点要透露。应该没有国际部的这帮朋友在听哈。Daniel Powder 其实现在的声线，他在唱，包括刚才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他的这个调可能会上不去， 降 key了，会再往下降一点。所以如果有他的现场的话，我觉得心里各位先打一个问号哈，因为我们也见过状态自己回复回来，好比说 Mariah Carey 对，唱着唱着一下突然就海豚音转换自如的都会有，但是呢，曾经给我们留下过美好印象的这样的一位歌手，现在应该在国内，如果有机会，未来活动会很多，我们期待一下，好吧？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人生感悟道理。 我看到有一位听友他说请匿名， 对，我差点就读了他的名字给读出来了。 对，在他说说到人生经验，就是照顾好生养自己的人和自己生养的人，那功名利禄、所谓面子那些都不重要，平平安安稳稳的幸福最重要。嗯， 稳稳的幸福， 我也怎么想到陈奕迅Eason的歌， 真的是， 对， 我就想到都是这首歌后边那广告。哎，另外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说的就是这个，对不对？人可能他现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也是自己最不容易的一个年纪，面临到的压力是最大的，然后同时他还认准了说我们要照顾上面照顾下面的话，其实对于自己也是一个训诫啊，很棒，很不容易， 所以要踏踏实实的哈， 很好的榜。 这边有听友就说人都是逼出来的， 哎， 我就想到网上那个图，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自己不行。 对， 没有你，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啊，要奋斗，对吧？刚才有听友就说我们要不能停止学习，我们要一直往前奋斗。嗯 嗯，对。绝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人生大道， 王宝强那个脸， 一把你就不知道自己是真。微尘流星雨又来临，你不晚上熬夜看一下许个愿的话，你就不知道说许愿是真的不太管用这事儿。 不灵。 对， 听见风筝飞起划过天际，梦里花开的香气那么甜蜜，像支彩色铅笔画一片森林，因为你说要一起旅行，勾勾手像小孩子一样约定，也许你转过身后就会忘记，就 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没关系，我还在那里。流星雨又来临，偷听我的秘密，把你藏进我的回忆。就算命运注定，我也会珍惜的守护一生。 前段时间流星雨狮子座吧什么的、 嗯、 然后专门网上有直播，然后我还去看了一下，在晚上的时候期待能够看到一两颗流星，因为它架设的那一个机位肯定就是周围的自然光线会比较不是，这个人造光线会很弱， 嗯， 专门看天上等了半天，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颗流星都没有看到、啊、 白下来我这一晚上 真是来回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嗯，我这边看到一条留言、哎、是天马行空在很早之前说，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可不是吗？ 哎呦，说到我心里去，我觉得对周围的人都应该保持一颗比较宽容宽厚的心。 嗯 嗯，当别人犯错人你不高兴的时候想，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多给对方一个犯错的空间跟机会，要知道你也不是说什么事都能做到特别的完美嘛。 是、 嗯、还有朋友提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嗯、 想想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家，哪做的不完美的时候，对不对、 嗯， 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寻求一个改变的时候，就自己一定要做出第一步， 嗯， 自己成为那一个最善良的，怎么说呢，就做得最完美的那一个人，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哈、 就是、没错。 呀是英雄到来，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是英雄站上舞台， 站上舞台，我出门了，再四个哥们儿，杜罗轮框二十四寸，今生我的目的明确，我们把 free guy 带到全世界，也加入了新的故事带你们进入自由都市，新的突破，新的力宏，还是你们爱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有着流星要模仿，我真的不容易，童话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憋不住的心声。 我不期待未来里什么都看开，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里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看见我的未来里什么都看开， 有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哎，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不会，绝对是真的。那我就用久违的 R&B 唱法咯。 Bring it on brother. Alright. Can't you see I'm on to you? I'm finally taking back my life. And I'm sick and tired of all your crazy lies. Wanna know the truth, I'm free. 被那一次什么 PK 完了以后，不 battle 完了以后啊，就盖世英雄整张专辑翻出来听听听听，发现说这个新版的盖世英雄跟过去这个原始的版本差的还是挺多的， 嗯， 然后新的听起来 R&B 的风味会更加足一些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再一次各位其实在生活当中能总结出来这些经验，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真的都是所有的事情看开，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盖世英雄哈。 没错，天马行空这边还说到一句话，说的很对，熟能生巧，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 这边也看到红尘千雪说，比如脑子就越用越灵光。 哎，可不是吗？那嘴也是，我们越说这嘴皮子越溜嘛，是不是啊？大家都是慢慢一点一点磨砺出来的哈。历经风雨，很快就会见到彩虹。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所有的贡献跟参与，然后都是自己最真实的一些内心的情绪跟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明天是不是会有一些 明天好像有大一 小变化？ 对，明天会有大一来替班，也欢迎一下二姐和王维的搭档。 OK， 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春， 跟各位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后天见。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